每天清晨七点，新闻耳边呈现。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28千赫，北京新闻。 倾听北京，感受北京。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，我是刘佳。 早上好，我是于飞。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五，农历6月21。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。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1次会议，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2次会议召开，蔡奇主持，陈吉宁、李伟、张延坤出席。 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发布，5年将完成投资约5900亿元。 市人大审议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，北京拟建预售资金存管制度。 市政协举办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重点提案督办活动。 台风烟花影响，本市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，相关单位全力应对。 北京市召开第227场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，确诊病例居住小区及周边实行封控管理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1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2次会议昨天召开，研究调度疫情处置和暑期疫情防控工作。市委书记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，市委副书记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，国内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，本市新增境外关联本土病例，警钟再次敲响，北京市首都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，坚决防止扩散蔓延。要始终树牢首都防疫从紧从严的意识，做好近期暑期防疫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首都安全。会议强调，要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置，迅速开展流调溯源，确保不漏一人，并落实核查落位、隔离观察、核酸检测等措施。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，加强本市重点区域管控，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，确需出京的需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昌平区鼓励远程和居家办公。会议强调，各类医疗机构、诊所、药店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，各区要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方案预案，及时公开、透明、准确发布疫情信息，回应社会关切。会议强调，要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，严格执行现有防疫政策规定，把好口岸入境关，加大机场核酸检测、清洁消杀力度和频次，持续做好国际航班管理，做到人物同防。会议强调，要毫不松懈抓好暑期社会面防控，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，从严开展重点行业、重点人群、重点场景、重点区域核酸筛查，各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本市昨天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，市委书记蔡奇强调，今年极端天气情况增多，我市汛期降雨量是常年同期的2倍多。现在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，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，防汛形势十分严峻，工作不能有半点闪失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始终坚持底线思维，始终保持应急响应状态，全面落实各项防汛措施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首都安全度汛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陈吉宁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，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。会议强调，要加强预报预警，提高预报精准度，强化山洪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和城区道路积水预警，要加强信息发布，预报有强降雨时，提示市民减少出行，游客不进山涉水，

在宣传方面，在引导方面需要加大。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一些激励的机制，你要让他知道他分的这个东西和你要做的这个事情，他的内在的利益他要有一致性。 在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后，市政府副秘书长韩庚表示，积极吸纳委员们的智慧，着力推动居民自主分类习惯的养成，强化分类设施体系建设管理，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等工作。 最终就是居民的习惯养成，看似是小事，这个垃圾分类工作也是最难干的一件事，也最需要持之以恒。 据了解，今年市政协第13届四次会议垃圾分类相关提案一共有41件，在办理协商过程中推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开展。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说， 今后工作任重道远，它是个非常综合的一项工作啊，需要宣传的办法、行政的办法、法治的办法、群众工作的办法、市场机制的办法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共同发力啊，把这样工作呢做得更好。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，市政协昨天就冬奥相关提案召开市领导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座谈会，会上，北京冬奥组委、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了疫情常态化下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和提案涉及工作有关情况。 受热带低压烟花外围云系影响，昨天本市普降中雨，目前本市仍处于雷电蓝色、暴雨蓝色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。那今天天气情况如何？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。你好杨帆。 你好主持人。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具体的雨情和天气走势。 好的，那么市气象台最新发布显示呢，截至今天早晨6点，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5.1毫米，城区最大呢是在朝阳的四惠桥为41.8毫米，全市最大呢是在通州的罗庄村为69.2毫米，降雨呢呈现了一个东多西少的特点。那么根据此前的预报呢，这波集中降水会在今天清晨趋于结束，今天台风烟花呢将会转为温带气旋进入渤海湾。那么今天白天呢，北京东部地区还是会有一定量级的降雨，西部呢为小雨或零星小雨，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风防雨的措施，不要大意。另外呢，今天温度会有比较大幅的下挫，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，那么空调要谨慎开启，而且呢还要记得添加衣物。那么现在呢，不少人应该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，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呢可能会影响今天的早高峰交通，那么部分低洼路段呢可能还会有积水，请公众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另外呢，近期频繁的降雨会导致这个土壤的密度比较低，也请不要前往这个危险地带、山区、河道、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去活动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杨帆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降雨会对早高峰出行产生一定影响，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。小畅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好。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本市的路网交通状况如何。 目前呢，本市多条高速的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，包括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大瓦窑桥路段、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到四惠桥路段，还有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北路段。雨天的道路湿滑也是容易诱发交通事故，目前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北向南有事故，北四环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，请后车注意避让。主持人。 好，那为了应对强降雨，公共交通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呢？ 截止到今早7点呢，受降雨的影响，北京公交集团一共有96条线路采取了临时措施，停驶74条，区间10条，甩站12条，主要呢是影响的怀柔区和平谷区。另外呢，北京地铁公司在37个地势低洼的重点车站提前加装挡水板和沙袋，同时呢将根据雨情和积水的情况适时采取封闭出入口、封站和停运等措施。京港地铁呢在今天的早晚高峰期间安排16列临客和10列预备车，做好增开临客的准备。4号线大兴线呢也将做好延长运营的准备。主持人。 好，谢谢小畅的介绍，再见。 好的，再见。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，目前我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、雷电蓝色预警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、洪水蓝色预警中。市水务局发布积水内涝风险提示，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。